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。老婆，我是不是很能干？ 哇，给你点赞。哎，哪家酒店？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。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，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，9月3日火热来袭。 绿色出行，文明礼让，垃圾分类，环保问答，体感互动，让你一次玩个够。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，就医改造现场教学，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，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。 5大展区14场巡展，横跨京城东西南北。通关攻略，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 FM 幺零七三 ，AM 幺零二六，北京城市广播。 北京城市广播，气象服务。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，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6度，明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27度。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。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，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，领略非洲风情，体会彩虹国度，彩色的非洲，年轻的大陆，旅行号1073特别企划，随他们一起走进非洲。 旅行号1073，我们又回来啦！我是道道，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走进非洲系列啊。今天带我们一起走进南非的，就是我们的老朋友，来自明晨出发资深领队刘晶，欢迎！ Oh, 还有我们的这个新朋友哈、啊，也是非常非常资深的南非旅游达人谭恩龙，欢迎恩龙。 大家好。 哎，是的，刚才呢这个说到二位其实都去过南非、嗯、然后呢是在不同的时节去的啊，那肯定感受也都是不一样。其实但是刚才大家着重提到了一个花园大道， 嗯， 对，这花园大道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向往哈、啊、但是其实它是一条很长的这样的一个道路吗？ 嗯，它全长大概是500公里。 500公里， 对、 哦、 从开普敦到这个伊丽莎白港、 哦、对， 是在这个南非的最南边、嗯啊、 是吧， 滨海公路，对， 是的。那如果要是说走这个花园大道的话，它有一些季节性的限制吗？比如说是不是夏天花都开了，然后如果要冬天的话，如果就是走这条道，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美的景色呢？ 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在南非的春天和夏天、 嗯、 像10月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、 嗯、是的，10月份他们刚刚开春，然后就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哈、啊，然后夏天就是12月1月这样的时候吧，差不多， 对，12月1月它刚刚开花、 嗯、 另外一个在12月1月的话、 嗯、 它的景色都是满眼望去是绿色， 哇、啊，简直是太棒了哈！对，那这条如果要是走这个花园大道自驾的话，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呢？推荐的话，嗯， 我们推荐大概在花园大道上自驾是在一周左右， 一周左右， 对，一周左右，5到7天，大概这个时间、 哦， 对，就看要玩的深度不深度。 嗯嗯， 那、 嗯、就如果大家说，我不想那么累，然后呢，就是也不想说是赶路，我看一眼就走，我想多体验一下， 嗯、 基本上就是7天左右。 对，没错，7天左右、 啊嗯。那中途我们会停哪一些城市或者说小镇？有没有特别推荐的？说这个景色实在是太美了，绝对不能错过。 在花园大道上呢、 嗯、 有几个小镇是不能错过的。 嗯。 一个呢就是说是它的起点。 哦，开普敦是吗？ 开普敦、 哦、 它的终点和伊丽莎白港。 嗯。 沿途呢我们可以经过尼克斯纳、 哦。 刚才说到生蚝。诶、 哎、是的是的，尼克斯纳是吧， 尼克斯纳 小镇。 嗯，尼克斯纳小镇。 也有叫奈斯纳。